D100 所有外勞都是要一定給市場不可以低於市場的工資的中位數，這個是很重要的條件，如果給過低於中位數我們根本不會批，所以大家不要擔心會拉低工資。 我特別高興有一些以前不是和我們泛民一起的議員，我們大家可以加入一起合作去回應社會上很熱切的訴求。 行政會議一年開幾十次會，我們決定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有其一些個案的決定，行政會決定之後，我們會公布，在可能的範圍底下，我們會解釋我們的一些準則，但是我們決定的細節和理據，一直以來，無論是回歸之後的行政會議，或者回歸前的行政局，我們都是不公開去披露的。 所以这个设计的制度就是这样，没有人可以偏离或者破坏这个制度来作决定的。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京翰、吴志森、黄国同。 5:10，直播室大家很想去開麥克風的吳明林，多謝，快點開多些麥克風，未被人封之前。吳明林你真的厲害，做了幾十年都未被人封過麥克風。自己封自己，我自己走，見到細色不對，自己硬了，即是你醒過我們，我們是挺人數，你自己懂行， 一有機會我就閃了， 即是你令我富人無人負我。 我就沒有你那麼猛，可以搞你好東西，我覺得一直歷來由2003封麥克風是吧？ 不是，我第一次封麥克風很多人不知道，八九年。這麼早什麼事呢？八九年當年六四，太出位，當年港英政府主責廣播事務的徐廣明，曹廣明那時候就給壓力商台，那時候我和林毓華、潘啟迪，逢星期六。 朝頭早一夜的一個星期一夜，高談闊論，六四之後就被人掃把了，第一次。那你現在論封麥克風的次數之多，你好像八次，哇，真厲害，真厲害。另外有黃國彤，黃國彤要重新介紹，黃國彤律師就將會成為我們這個D100大家庭，尤其是這個 風波裡的自由風的常設主持，他是區議員，第一他是黃大仙區，黃大仙區即是投資好像就來這裏，黃大仙區的區議員，不過很多人就誤會了是民主黨人，他不是的，他什麼黨也幫我，最早就是民協，我認識你的時候，很多年前，接著呢？ 跟我徐伯弟，徐伯弟是我個人的好朋友，他走去前線，你去了前線，然後去民主黨，你真的去過民主黨的，我都不知道你去過民主黨。徐伯是一個其實他不是一個 很大家很注意到的人物，但是他真是一個老友記，徐伯都是我當年選立法會的支持者，黃國彤也是，多謝你先。接著就何時脫離民主黨？沒有正式脫不脫離的，即是你仍然黨員，我仍然在這裏，沒約過。但你不是民主黨的，即是你不是代表民主黨參選，你參選是獨立候選人。 我這麼多次都是獨立候選人，但最後那次就是 我和徐伯一起，我們都是掛民主黨的旗幟，所以有人說你是民主黨，我現在明白有理由的。大班，首先我和你做節目都有淵源的，很久以前，平息你就同你合一齊，我嚟你嘅studio，亂播啊，亂播你咁啦。 嗰時喺港台嘅， 但係就電台啲高層有微詞啦，即係喂，你搞錯啊，你同我大班一齊做，但係當時激於義憤啦，係嘛？阿律師咧，我又同佢有少少淵源。 因為家父先父曾經試過買一間屋我們做兒子就不好意思參加意見因為怕他以為我們留著那些錢但是很久都買不成我又不知道什麼事我打算問你什麼事來的可能會當時給他的advice可能是那個經紀就是用確認人身份再賣果然是買幾個月都買不到的<笑> 又不是的劉氏若被他說我沒有什麼王國彤是我的律師有很多東西其實巧妙的東西來說看通一點你就知道問題在哪裡很狡猾的今天有什麼大事今天要先說一下當事人不說我們要說當事人其實就是王維基 他不停出來說話都是保住爺爺的保住中央政府的第一中央政府沒有干預不給牌他又不關中央政府事是梁振英的事總之什麼呢還有一件事叫我們香港人不要抗拒大陸所以有些人說大班你們這一百整天的節目主持人我啊 阿森、阿富那些對他這麼多意見是不是不值得人我們的台的立場我們是完全支持香港電視拿牌我們不是支持王維基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他香港電視我作為一個過來人作為一個專家我們有業界人士我又做過立法會員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申請過牌照 有成功過身手其害我們知道申請牌照的規矩他應該絕對符合規定應該發牌給他我們是支持他的公義王維基還王維基一鋪還一鋪但大家我們要告訴大家官其行官聽其言而官其行如果你聽了王維基近日的言論你就不可以對他這個電視台有什麼 期望不要抱太多期望只是一個多娛樂的電台電視台只不過也希望他不要只是搞洗腦就可以了我們希望有多些競爭不要拍賣紅燈記都沒辦法的多些競爭讓市場淘汰他市民多些選擇我們業界人士多些就業機會多些選擇所以我們堅持支持王維基的申請王維基的申請不是王維基還有 我們現在呼籲所有聽眾為了自己的選擇權為了公義或言論自由和香港核心價值我們要站出來大家不停寫信、電郵、fax、打電話親身去議員辦公室那裡不只是立法會員的譬如民建聯的居議員辦公室那裡告訴你民建聯 下個星期三你一定要撐PNP用特權法 拿文件雖然沒什麼用也可能知道過不了但都要逼他們給政治壓力給群眾壓力告訴他你不過你下一次選你就明白給壓力未遲的可能會有奇蹟出現的因為群眾力量很重要今天《蘋果日報》有六 建制派的立法會員跟電視台有密切關係覺得他們不投票我作為過來人可以告訴你你看了今天《蘋果日報》其實大家知道李慧琼 他就是KPMG的核數師 而KPMG就是K寶 即是九倉有線電視核數師在行會開會的時候他已經避席了今次立法會他應該避席這個他絕對會的 易志明大家知道他是九倉的人由電車公司做起他有今時今日做董事由管電車他管電車的時候都不是做頭的他做公關發言人我和他有淵源他又有淵源他要多謝我為什麼呢當日因為電車出軌我們捉住他不斷磨在風波的茶杯他不斷給你砌勇於面對 一舉成名平步青雲應付得好多謝我今天怎會做到九倉董事又還要做立法會議員他因為太明顯了因為他是九倉的這個明顯了 K寶明顯了所以一定要避席如果不避也不行 他有沒有擁有股份因為獨立非執董那類我就不明白為何寫股東股東是持股票照計不是他是九倉股東我不太明白可能是不是董事我曾經做過股東買兩手都是股東他又繞回來說是海港企業 董事如果既然拉到他應該避席的方剛就是九倉的董事他一定要避這四個就不可以投票如果他們是有規有矩的話根據立法會的利益申報、利益衝突他是不應該投票的你看看石禮謙石禮謙什麼都不怕他只會申報第一因為太遠了 他說是誰的私人公司因為是陳國強其中一間上市公司得搶企業的董事 他說這些是陳國強的私人投資 陳國強是TVB的主要股督 如果他是一個有規有矩應該都避席我知道他是我和他的紀錄友還有知道他為人他一定不會避但我申報了他是申報的 其實就跟TVB有位混蛋的關係淵源很深他有節目供應給他們他有一間公司就是旅遊節目什麼的其實他就可以申報利益去投票利益都來不及但我覺得馬鳳國應該避為什麼呢因為代表業界如果聰明的呢 原本作為代表業界利益他就應該投資持他沒得選擇但是如果馬鳳國這次給了位置蘋果幫了他不用投票他可以避所以不用被業界說他有政治智慧就避但如果是 西環隻狗的話他就沒得避看他選哪個位置今早的考慮今早被世班逼得很厲害 他其實益他他可以說我不用投票其實就要去投支持票為什麼呢其實今天這張報紙《蘋果日報》就不熟悉這些東西他以為有利益衝突就應該投棄權不是應該避席其實我覺得不是最正和君子的做法就投支持 就表示我無私明白嗎是不需要避席的如果我來自業界一定是投資持票沒理由業界不支持方剛的話就算李慧瓊不行行會這個廢的但如果我是易志明、梁君彥、方剛的話一定投資持我一定投資持這個就叫君子就不需要避其實他只有兩個選擇他有利益衝突但當他投資持票他就有權投票因為他大方的 他說我真的代表真理我認為這件事值得支持的是要我真的宣誓為香港特區的人民服務的話也看到市民的選擇他就應該投資持就算有些要follow party line的基於自己的良心 要求太高了你知不知道我做立法會的時候戴著良心去所以要走所以問題就是他們應該投資持票不過與虎謀皮大家都知道分分鐘連避都不避但是如果易志明、梁君彥、方剛不避就真的很狗了你明白嗎這麼明顯的利益衝突你都不避 你就真的不是人不知道什麼叫利益衝突將來不知道怎麼解釋今天另外不過未說之前我要問郭鳳我們自己有都捉的不用客氣的照捉的你都比我捉得多我發覺過去那兩天我做這個觀察者近距離觀察黃國彤每逢講到這件事和黃 黃維基這個人保持沉默你是不是跟他老友有利益衝突申報我絕對不認識黃維基先生我不是尷尬我的看法就是這樣我覺得我們的看法由頭到尾是我覺得你對一個商人的期望你根本由開始你就高了黃維基他是背著包袱 他來做這件事其實我對他的期望一點都沒有我只是覺得是一件事反感就是有一天他在電視上當初的時候他說這個是香港公義的最黑暗的時間我覺得說這句話的時候如果你是找公義出來做一個黨戰派做一個你自己覺得是應該走的路的話 你去到最後那幾天真的脫了節出來沒有事的做生意的人有什麼所謂大家都明白你做生意不會對期望很高你做生意賺錢但你賺公義就包裝這個反而是最差的我為什麼比較靜一點因為當大班說的時候我自己都微微嘴笑我對一個生意人從頭到尾我不是那麼大的期望 他拍這劇一定是賣給大陸的未必拍照不上也不上去他拍這劇一定會遷就大陸大陸他警察不能死不過拍兩個版本梁又要分析為何不讓王維基最笑話的一件事除了說他強行扭曲事實王維基賣了CTI城市電訊 就說他沒有了網絡入屋他應該有20年的免費但他說不明朗為什麼不明朗簽約他說沒有人家的明朗因為為什麼呢撈和Cable就控制在自己手上自己手上你王維基只有20年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說的你說不給CTI就收拾一粒 拍賣了之後怎麼辦呢都那些網絡都是要給王維基的因為你有個20年的使用期在那裡你除非炸了他而已沒有錢再蓋回來的如果不是你破產都要給王維基20年免費使用這是一個公司的包袱你的liability所以你廢話不要說但最廢的一句就是因為王維基在吸購亞視 所以就不應該給牌他如果給了牌他之後他又買了亞視我就白癡你買亞視要得港電局同意的大佬你即是文匯報這些簡直是當市民白癡你明白嗎<笑> 油墨和紙都浪費了大佬抹大眼睛即是沒有腦的人 想誤導那些沒有腦的人他有腦想誤導那些沒有腦不過他的腦是不是很大他的腦是那些鵪鶉腦一粒芝麻那麼大哇一下子兩個牌你第一跨媒體到時就不會批准了第二就算賣給你就算政府不是說跨媒體你怎麼都要去港電局申請還有亞視還有沒有人買呢躲那麼厲害 這些是廢話即是暗示大家有個落台街現在在哄黃維基你不要阿姐阿佐尤其是不要被人上街尤其是不要搞亂檔千萬不要正宗出現你就很簡單第一你可以繼續做製作公司拍劇拍到劇我們幫你買第二亞視的牌就到期了還有可能第三到時你要申請今天林恆子那邊 也提過一下就是將軍澳買了一個地方做電視製作將軍澳改變用途拿來建不知什麼發不行將軍澳工業地工業區裡面沒用的不能賣的你賣要賣給政府村的工業員所以林先生可能不熟悉因為我也熟悉因為以前堆田區我們去播音那裡 不行的

我們每晚都有好節目，是的，很容易回答這個問題。說回有些新的發展，但今天最令人擔心的發展就是《信報》，這個叫《獨眼香江》，《獨眼香江》，紀曉峰，紀曉峰爆了一條料，就說商台的牌子到期了。 2016年因為上一個牌子我幫他拿的，你有份啊，公道帶啊，因為我有份，2013年收到風說梁振英要動你，其實那時候是董建華，就說只是續兩年，三年，兩年，說三年就錯了，兩年，當時我也收到很可靠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那時候報紙賣過， 唐英年出來回應過，而當時的立法會資訊科技委員會亦召開了特別聆訊，就著這個所謂傳言，究竟是否續牌給商台兩年，進行聆訊，所以事實來的，你以為說不是不要緊，去年特首選舉，去年選舉論壇指著梁振英說你遮大炮，其中一件事就是說你當年 說續牌兩年給商台，有些人就說沒有聽過，有些人就說沒有說過，有沒有聽過沒有說過，不要理會，有李國章在那裡死撐，撐他做糧粉，他就因為那次出來撐梁振英，就換取了行政會做，當然殺了DBC的大班，又是另見一功，他也是最大功勞，但事後 你記不記得這個羅范昭勳在報案，說唐英年洩漏行會機密，如果不是事實你就沒得去報案了，律師在這裏最好，我沒有被人偷過錶，我不可以去報案，但如果不是報假案，我一定是不見了錶，有密切過，我起碼不見了錶我才可以報案，所以證明是事實，也是事實。 今天傳出來2013年那一陣子，2012年就做了十二年了，當時怎樣呢，我就聽到風頭火勢，當時的蔡東豪就拗頭，當時的CEO，CEO，OK，好，他就續牌一件事很頭痛，我跟你說，我跟他說，我們主動，學你一樣，不用老闆煩，我們做科技最好，我都想我們D100的同事學我，走進去找蔡東豪， 阿通你 兩句不用說了，我放假。 我避風頭了果然在避的時候拿到牌拿到牌了我避風頭了果然在避的時候拿到牌拿到牌了除了我避之外亦都說唐英年當年是死殘的還有曾蔭權死殘我要避十二年牌當時甚至有人傳出唐英年說如果不辭職威脅他就不做了不做了他當時是局長說我不做了終於商討拿了十二年牌但幕後事後我們蜘蛛馬跡又是永遠沒有證據的律師剛剛 2004年黃毓民封咪會不會有一個交換條件 You never know 即是拿了牌之後你才重要你封咪交換條件才給你其實就沒有成功過其實你說唐英年爭取的是陷阱廢話其實是商台妥協是餘爭妥協可能就make了一個deal 但是你給回十二年牌我搞定這兩條口總之他沒有做 一步一響兩支咪一步一響搞不到的就搞兩支咪肥佬你不能搞的就搞餘爭他有牌在手上拿著演員為了拿十二年牌那麼2015年到期了 開始商談洽談因為他有個上一次的經驗現在就提早開始了就要續牌的都差不多時候談的了差不多談的因為2016到期今年2013 有關當局冷對待所謂高蘇達又要有條件不知道現在不跟你談的不聽但現在總之不騷擾你不要只是這樣說我看報紙冷待你但我認為如果你用邏輯和經驗去看是有可能的現在信報爆出來就說要動李慧玲最多嘴那個最大聲的就動你最有殺傷力其實有個魔咒的商台 早上8時10時那些節目主持人永遠做不過10年我做了九年多現在李慧玲又好像做了現在就好像由2004年take over我們 到明年的2月就10年了差幾個月5月到6個月左右差8個月現在差幾個月都是8個月現在是8個月6月就10月6月就8個月真是魔咒歷史經常重複自己歷史經常重複你說你信風水信屬數什麼都好冤有頭債有處這也不說以前臨賓那些事了另外一回合 D100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茶杯焦點 歷史在不斷重演 2003年 鄭經翰在商業電台的封咪事件 於疾風中引退 結果 在10年後的今日再次重演 有報道說在2003年最終獲續牌12年的商業電台 最近就再次就續牌問題初步跟特區政府接觸過但是最終卻是換來懶對待根據報道有關方面更加提出交換條件條件就是要踢走商台火力最猛的主持人李慧玲10年過去 本來由大班鄭經翰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改頭換面變成由李慧玲主持的《在晴朗的一天出發》場景依舊但是主持人卻是同一遭遇 因为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都是来自同一人。 这个人就是当年的行政会议召集人今天的特首梁振英。那群求点送咪事件呢，事实就是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在这个行政会里面坚持要同商台不可以同商台续约12年，一定要削减商台续牌的条件。这个是行政会议的机密，我曾经披露过，这个也是事实，事后没有人反驳过，只不过梁振英 曾经登过报纸说我没有说过，我有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已经违反了行政会保密的原则，我亦都有写过文章批评他，他亦都没有回应过。这个是事实来的，当日去年这个7月的时候续牌的时候，当然我有我的消息来源，有人跟我透露了说，喂，梁振英要动你，商台的牌可能只有3年。其实当年面对一浪又一浪的打压，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的郑经翰 就曾经在他的专栏里面这样说，对于广大听众的热烈支持，我深深感动。与其说他们全然同意我的说话和做法，倒不如说他们更加珍惜香港最宝贵和硕果仅存的言论自由传统。因为大家都清楚明白，今日郑经翰的遭遇就是明日香港的写照，言论自由的底线决不能退让半步，否则 香港玉石俱焚，前途盡毀，今夕吾驅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當年政府逐商業電台的牌的時候，你提出過縮短商台的牌，照時間用行政手段去打擊言論自由，這種手法是很令人害怕的，你叫香港人怎會相信你呢？我相信你是看報紙，不是看行政會議開會的記錄了。 你不要騙人啦，當時是一個高層會議，我在場，有很多其他人在場，我給多一次機會給你，你有沒有說過？我在行政會議裡面說的所有的東西全部有記錄的， 即是你有說過啦。由大班鄭經翰封咪事件，去到發牌風波，以至今日的李慧玲事件，一連串不公平、不公義的事件不斷重演，已經不是一小撮人的問題。 因为缺口已经打开，围墙早晚将会塌下，我们必须走出来，重新筑起属于香港人的围墙，希望大家可以用行动迫使立法会通过 11月6号 吳明立，你做了4十多年記者，資深傳媒人，都很資深的，一成人做了份工就出去，但是沒有了，我們也不同，我們什麼工都做過，你說一下，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和今時今日真是，你看到的了，我們封咪啦，即是你說我就很可憐，我們只是說爆料，我還說聽你說，你連封7次都有8次你都蒙糊了，證明封次數之多， 封到麻木， 真是有這麼說，那我不要說太遠，我說近一點，你近想吧，大班封咪，即是你這個是2004年的事，OK，2003年4，最近就不資深就被人家炒魷了，那就好了，現在就 接著就開始信報有比較大的人事變動，我們都極為關注，現在就預了李慧玲的將會一波又一波，你知不知自由香港核心價值之中，重中之重，我正所謂用大陸的話，最重要就是香港的自由，大陸我們知道很多自由都沒有了，尤其是言論自由是很重要的，明傳實亡。 如果不讓你說話你真的命都沒有，言論自由加上法治，我經常都認為就是香港，當然大家經常都說香港很多核心價值，但我認為這兩樣東西，自由加法治，就是香港核心價值之中兩個最重要的，這兩個沒有了一個就等於一個人走路是用一隻腳走路。其實剛才說的那兩樣東西是香港的 社會的一個基石，成功之道，這個基石來講是一定是不可以倒，做律師是在旁觀，我剛才聽到大班說，我就不是行內人，聽見大班所說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大家如果在聽的節目的時候你自己分析一下大班所說的十年魔咒其實那個不是魔咒來的因為你續牌十二年你兩年前你就開始大家要談續牌的事如果你是很出位的廣播員你講的話他不會讓你續牌就來談的時候會讓你繼續存在 大班其實說的話出來大家會很傷感如果你聯想我們這次的所謂的電視發牌事件你可以看到是所有真的做生意或者投資的人或者持牌人各方面來說是很避諱的避諱簡直是好像皇帝的名字提都不敢提他從經濟的角度來說言論自由會是什麼事呢其實就是做生意呢 我是用一個交易成本最低的情況之下拿到資訊 還有一件事,又可以打壓貪污 如果你沒有了言論自由,報紙完全被人控制 你沒有了監察,你有事去報紙投訴,鬼才你 你去警察局投訴,拉你 法庭又不理你,那麼多錢打官司 很簡單一件事,譬如說一件案件的 開始調查或者發生一定是要有人報出來而傳媒所有大案都是傳媒帶出來如果你全部報你現在是將肯講話的人你是這樣來封的時候你沒有了司法公正你一定沒有了客觀的投資就要肯肯投資當你拿資訊的成本你這麼高的時候還有一件事你看看現在你講台當你沒有我不自信不要緊要他們說沒問題照做而已你聽聽下電台的封煙節目其實交通差息而已你說他講完就你講你講完就他講這什麼節目來的我都不知道言論自由最可貴的一點 就是敢言如果你反對的說話如果你有了言論自由大家講的都是同一個論調你沒有了敢言這根本就不是言論自由是大家拍拉友自由是打吹水自由拍馬屁自由埋堆自由喝酒的自由吃東西的自由那些不是叫自由你沒有這個言論自由來說 你去不到真正的法治言論自由根本是一個最大的監察力所以就這麼慘所以在這方面來說我們守這個言論自由的防線很弱其實看這次我看看大家守到什麼地步如果這次我又棄守的沒事又想一個再遲些又想一個 我都不知道去到哪個位置全部離了腦又台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們都不想你一台獨大沒用的你給我們D100獨大大鑊我們死定了我們應該希望言論百花齊放當然了我們這裡是避難所我們這個不是主流傳媒我們這個只是一個孤島最大家無路可走就降落在孤島上我們捱得多久都很難說 如果你聽眾不支持我們捱得多久呢因為我們有兩個%的聽眾支持98%的聽眾免費收聽我們的節目你香港人是這樣的他不是容易出錢來給網上太多免費東西我想不會這樣想我覺得最重要就是物有所值如果我們能夠網民就說出這些事很多物有所值的東西不用錢的但他不明白現在我們不單止是物有所值的問題 其實我們給錢這裏是有多層意義的就是守住這個所謂言論自由的陣線如果守不住這台現在想我想你在香港生活都簡直是成為諷刺你不知道你做什麼我有吃東西的自由飲酒的自由看東西的自由照你看到的你好像香港電台那樣你在這個時候我問你高永民管的東西多少啊你說什麼金祖公要問 高永文你知道我們找他來他不會來可能現在連商台都不去港台現在只是政府喉舌你找高永文去講什麼呢講傳宗接代大哥又現在講那麼多跟高永文有關的事他骨科醫生又懂得這些東西他現在講那麼多總之有問題就找你來講 不如叫你主持人做黃頭那個吧，這件事在今天發生這麼多事發生的時候，有什麼重要性呢？傳宗接代，人口政策那類，所以問題就是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要防守住防線是什麼呢？因為最當前急務，就是接下來星期三立法會大會，繼續討論莫乃光提出的 行使PNP立法會的尚方寶劍權力法案， 要求行政會交文件。 如果我們這是象徵式的，老實說文件是沒用的，第一，689也未必交給你，可能要打官司。第二，這是象徵意義很重要，就是你立法會的議員是代表了民意的，現在你走出街問一下，你就算左報都說七成二的市民 支持發牌給黃維基，這就是民意所在。如果立法會議員政府逆民意，你看看民望江河日下最低未見低，現在負38%。你立法會議員是不是這麼大筆位去忤逆民意呢？所以我在這裡呼籲所有D100的聽眾，我們不停去騷擾，我只用騷擾，前擾你這群立法會議員或者政黨， 要求他在星期三表決，如果不支持這個方案，票債票償沒得談的了。如果這些步都不走，而星期三過不了的話，就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他黑暗的地方不是黃維基拿不到牌，而是說這個立法會除了我們言論自由、空間縮窄之外，政府也不破壞了我們的核心價值之外，不公正、不公平、不公開、不公義去處理這些 發牌的事件，另外一件事就是我們這個立法會是廢了，這個立法會不是代表市民，這個立法會是代表中央的，這個立法會是代表西環，還搞到說選舉2016，不過你2016票債票償太遲了，我覺得何時才到2016，那沒辦法，我們要站在這裡，我們見一步下一步，一定要做，做自己最怎麼說，搏命做自己要做的事，其實真是 過了特權法案，拿到的文件都很有限，但最少是一件事，是你讓人看到你有吉屎，你讓人看到你夠膽走出來說對不起，我不行，我是要做這一步。我相信這件事和幾天前那麼多香港市民能夠聚集在我們政府前面，是說一件事而已。 我真的不妥你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是故步自封，仍然想著自己的將來的利益，將來的前途不會走出來表達民意的話，我覺得很糟糕。岔開一筆少少，你不要以為他只是鬥傳媒，早幾天這個芭蕾舞上演這個叫《紅樓夢》，其實就是 香港芭蕾舞團和德國一個舞團合作，又有十幾分鐘要刪，十幾分鐘要刪，香港從來沒試過，藝術表演來的，都要刪，而且是政治正確，我又不知道是不是政治正確。現在說紅衛兵，《紅樓夢》《紅樓》突然抽起一段大概12分鐘的投影錄像，這個不是跳舞的，是一個投影的錄像， 以及有關文革表演，譬如紅衛兵高舉無語錄，但是現在他這個主辦單位就將這些內容全部刪掉，還有一個藉口，他叫藝術決定，這是為了藝術的理由，等於那些編輯整套東西你斬了一段，藝術理由，現在他不成編，因為看得很噁心，不過很多編輯自我審查都是用一個原因的 editorial decision， 有人看過第一天的首映，他是第二場刪的，第一天的首映人看完之後和看完第二天的那個，大家都覺得是第一天那版劇情是較為清晰的，而抽起了之後就變成本來有班綁著紅筋揮動絲帶的紅衛兵，抽了之後 就找了一群跳舞的人穿著綠色衣服在表演，那些人以為是緊身衣，那些人就問什麼，是不是青蛙？青蛙以為是綠衣，是不是青蛙跳？那第二天有什麼厲害的人去看呢？其實他最嚴重的首演那天，他應該首演那天刪了他， 第二天再做首演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沒有了明哥就有立耳這件事我告訴你一個人負責的就是王英偉王英偉就是藝術發展局的主席不過未必用得出聲這些事我覺得 可能一邊看一邊小明一邊搖頭嘆息小明也不用出聲小明回去之後又會找人幫忙那個人又會跟那些人說 將來我想最安全都是拍攝《紅燈記》、《智取威虎山》那幾類潮流未必適合看有些報道員告訴其實排舞的時候導演是很注重文革那部分的演出刪減了內容之後就影響到破壞後重新的心中思想首演結束後看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經上台跟武團打招呼到第二場公演前一個小時武團突然通知將刪減所有紅衛兵和陸將的部分不少人為了這樣氣憤關注到是不是那天張曉明表態這個芭蕾舞團主要收入來源來自政府民政事務局的 1年的資助3158萬即是我們過月給了差不多300萬給他的203萬納稅人所以有人認為因為要看政府面色要看民政局長曾德成曾德成沒理由的他自己是紅衛兵來的 他當年曾德成都是紅衛兵來的現在有說法不是國內有說法就不可以用開放改革以來這三十年的成就不可以用這件事否定之前那三十年紅衛兵都是正的文革好東西來的大躍進好東西來的你不要只說現在開放改革那時也有那時的難處就是那些東西吧 為什麼現在所有人都為五斗米而折腰為什麼人有貪婪因為他不滿足於你不夠吃夠吃你看不到現在全部都是白色恐怖其實這個你要說有少許修正律師其實他不是五斗米他有十幾斗米了 他的重要愛多一點當然還有一件事是飽暖思淫慾一個人當你有了錢就想有名有了名就想有權你明白嗎最重要的是權力金錢是使人腐化錢和權力不能勾住給個荷蘭水蓋你給個委員會你坐下有機會給你去這個 港督府現在叫禮賓府不知所謂我不知為何Garment House譯做禮賓府原來我們的Garment就是禮賓來的我經常不知怎樣譯你要是改英文就叫Guest <笑>創意工程你要譯英文你要是禮賓府譯英文 你說不叫Guest House 那麼肉酸你可以是VIP Guest House Stay Guest House 國賓館我這個是不是國呢你可以特區禮賓府加特區說回你那個項目現在真的太多人他已經有幾十斗了還要是extra的五斗米來折腰 不止折腰這是最悲涼的地方我有些同學、朋友飽讀詩書拿到博士讀很多書對社會完全沒有感覺對社會上的不平的事完全不會站起來出聲他為什麼呢他沒有東西餵他就是愚蠢地低調 我又覺得他做商人的武其望第三我根本不看電視的最重要是他不看電視很多人看小哥加幾閒而已不是他不看我連TVB都不看我看K寶報紙很久都沒有人看報紙也不看很多人看免費報紙看讀新聞最膚淺的看讀新聞兩件事大班一定要講清楚就是對黃先生我是武其望所以當你是痛罵的時候大班 我只是指出你批評的時候 你怎樣去篩選 你騙我失羅哥不吃辣椒醬你把四個字擺出來就蒙騙觀眾所以我失羅哥每天吃辣椒醬你這麼大個帽子掉下來程序公義行內的人我們所有同袍在聽的時候每個人都搖頭 不是這樣解的,你的理由挑選都不說 Deal process 就可以列作程義公罪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如果你每次給市民的感覺你不是用人為財而是用人為親今時今日你問一般普羅大眾市民是不是覺得我們的行會在運作那方面七國那麼亂盡這兩天盡辦法來到去多些討論 大家都在各自能夠的範圍裏面看看可不可以收窄到分歧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涵吳明林黃國彤 我聽黃國彤開聲我先說我想是時候應該講一講菲律賓人質事件剛才我真的很不適合聽報新聞的時候那個市議員說什麼那個唐應仲我已經給了你這麼多我們菲律賓的軍人如果不在這裡五萬而已這個分別 你怎麼可以撈起一齊說的第一你陪給香港人你陪給菲律賓人不是說誰比誰高你陪給菲律賓人他菲律賓人在菲律賓住大哥飲食住因為那個都是就算陪五十人不比菲律賓人都是不對的你沒有將一樣不對的變成一樣對的你那個不是標準如果用菲律賓的標準都很不對的做同志軍都不合格不要說做特警的大哥在香港叫做附警都不合格那些人分分鐘就是全家的唯一生計大家都是想說菲律賓這件事美港之前我們出了新的節目表其中大聲台我們之前出的節目表一至五有 10 有兩個節目10點到2點應該有兩個節目的一個叫做通識補習社就是我和陸浩榮主持的但我們發現我們做了一輪試過之後做得不夠好尤其是我自己所以要退到一月才可以開始另外一個節目叫做和平飯店是不是和平飯店 做什麼飲食另外一個節目就是宇文做的節目北京飯店都是一齊一月才做都是要準備得好一點才可以做在這段時間我們就播一個叫《忙不了的旋律重溫》 就是由10點到2點4個小時就將過去我們在D100播過顏聯寶、杜汶慧、伍家廉、陳永業一些精彩的音樂節目每天剪輯成4個小時在那個時間大家如果不想聽這些音樂的話就可以去我們那個收費台我們叫收費台其實就自己有一台那裡有大把節目聽的也都未曾開始收費的就是等1月開始收費的時候在大聲台 就那個補習社和北京飯店都會出現的了沒錯就回答了現在就有兩個月的時間大家繼續免費試聽聽得正的認為好東西的大哥我只是給自己有聽暫時只有6000個但我們每天有30萬人聽希望那 29萬4000人每個人都聽就好了我們一天都光了那你既聽Archive又聽自己有台加起來是1000元是不是其實Archive都可以聽兩個台的因為重溫8萬兩個台只不過你不可以實時聽你那就很適合海外聽眾的交代清楚我覺得這個D100應該是海外聽眾所佔的比例最高的一個電台我現在你看看有沒有可以統計一下 我覺得海外聽眾佔的比例肯定是最高的不是如果香港加上中國香港多一點香港多一點但海外海外以外就海外了不是以搬龍門搬龍門現在學起搬龍門的技術今天我跟明林哥 談過有些很好的建議明林有個提議我們這麼多海外聽眾我們現在正式呼籲吳明林你說吧是你的想法當然我試講一下這個台其實不單止是服務香港的聽眾是一個全球華人網絡我們要算是實至名歸真的做一個全球華人網絡 你知道華人懂得說廣東話,遍佈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 我認識的朋友在阿拉斯加畢業,做了20多年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差不多是correspondent的節目 即是在海外的自己友也好,或者海外聽眾也好 按時,就是你現在可以用錄音 我們還不用錢的電話 不用,又用Apps 我們會弄的遲些弄出來弄個Apps給通訊畫畫給我們電郵可以email我們附個聲帶、audio檔案你告訴我幾件事一你最近你所居住的地方可能是非洲肯雅一個城市可能是約翰內斯堡也可能是東歐波斯尼亞哪裡哪裡你告訴我那個星期你認為你最值得說的東西 不過最好就不要太長我覺得現在能夠限制3分鐘之內就比較合適最好是2分鐘我們那些老實說我們做了這麼久講過2分鐘就講完很多東西但一般我想是3分鐘余鬆一點因為講故事不是容易的講一下有什麼新聞發生又不用很專業的老實說我們都希望得個知匯齊了這些海外的什麼呢我們一個可能執成的節目有跟海外的聽眾有聯繫 行不行?行吧,這個 好,所有海外的聽眾在不同的國家,最好一些鮮為人知的國家,將當地的風土人情,發生的事,跟大家交換信息,講一下你在當地生活的苦與樂 好嘛，就算你美國加拿大打來的，遲些我們會整一個網頁，就被人全部發出這些聲帶，我們剪輯了就會播出來的了，沒錯，好嘛，那我們，哇，全球東西我們知道了，發生什麼事，有些東西可以比較一下，人家這樣，我們這樣，好啦，現在言歸正傳，我想講一下全世界最蠢的一個人，誰呢？ 其實正黑就是很蠢的，我接觸正黑過的都蠢，香港那些，因為跟新的一個只是豬，為什麼呢？他聰明的，素來都，人家這個特區政府有個保安局長，人家菲律賓派了一個特使來香港代表市議會的，所以你說是鵪鶉市議員或者等於有黃國棠，區議員其實差不多，你黃大仙有多少人口，其實整個九龍東百多萬，我記得選票也有。 大過馬尼拉，我不知道可能馬尼拉大過，我不知道，我不懂菲律賓嘢，但是派個市議員來代表市長，你要談判，你們有一個保安局長出去，人家聰明，689今次聰明，你不要說這些狼不是蠢人，他明知死定的跟菲律賓分得很傾，不是他上次坐側邊，他領過東西，是啊，他知死的，就推你去圖根身去，你根本出風頭，你去吧，我們這一伯就沒有哪裡沒有公義，哪裡出現，圖根身就哪裡有攝影，哪裡出現，他以為是著數，我跟他死，他去周大人聊，聊完出來罪過人，重蹈覆轍，一個人一蠢到永遠學不到東西，我不說什麼，因為我們是說在裡面聊天的事，說明大家三萬元，人家說了很多，出人不覆信，他是這樣說，明明他還沒知死，他還假裝自己在689當自己特區政府，你梁振英有版你看，他照樣學， 即是他想做特首證明這裏有不單止想做官，接著那個菲律賓佬回到他，他是華裔的，菲律賓佬都說出來了，你這些鵪鶉立法會議員獅子大開口，香港人獅子開大口，命值錢一點，我們都是五萬，我給一百萬美金，你們不要，你要一千萬，是吧，八萬美金，開價，後來加了一千萬，一千萬都不要，現在說你，不要。 不要，我們給五萬而已，我的菲律賓警察死了5匹，你香港人怎值一千萬啊，你在圖根身，你永遠都學不精，這個利欲熏心，哪裡有攝影機，哪裡有圖根身，還有關鍵，老實說，現在都不在乎賠多少錢，在乎是你由誰道歉，說你市議會或市長向我道歉，有什麼意思？ 其實所有的受害人很簡單，香港人，你有什麼理由香港政府又不出面又避忌得這麼重要，又不出來跟人家正式對話，這件事拖了三年，沒辦法了，因為香港是一個普通法的國家，菲律賓也是，所以三年要逼著出告票，出告票的時候都是一點都不出聲，也都不幫人派票，真的沒有碰的。 到最後逼得他很重要的時候，現在這件事保安局在什麼身份地位，他都沒有真的很主動出來跟人家去碰跟人家爭取，陶議員在某方面他是幫助加速，當政府不出來的時候，土就要出來，為什麼政府不出呢？我不明白，是我不明白政府不出，第二其實香港要求的賠償 是全部有規有矩的，現在我們的傷亡，你不見了手指尾第三節，我都可以出來可以告訴你，法庭的判例是多少，你不可能說這些是獅子大開口，五萬元，你賠給香港當然按香港以往，對菲律賓人都可能很悲涼，但是你要知道， 我香港人在香港生活，我柴米油鹽你不可以找那裏來說，所以現在他出來說賺錢能力，因為賠償是根據你的賺錢能力，一個菲律賓人在菲律賓，我沒有歧視，他的賺錢能力當地跟你香港的賺錢能力的幣值、生活的水平，為什麼這麼多菲律賓 又來香港打工呢？他3800多元一個月就多過你在菲律賓做官。 大班一定要說多一件事，就是姓唐那位先生，你的樣子是像華人的，雖然你是非者，但你不要出來說，說到我們這些人只有五萬元，你要求這麼大，你根本就好像你冷血在那裡屈。 你道歉吧，你道歉吧，現在我們牽涉多少家庭，五百宗四十萬，四十萬我們香港人容易給啦，另外一件事大家都很重要，就是一個人真的很說不好聽，如果你人是死了之後，賠償是小的，你生存，當然是小很多的，這不是一個冷血，因為你繼續生存下去，你是要生存，你要救回手手腳腳，是要醫，還有痛楚各方面來講，在賠償方面一定是大於死的，根本有兩件事就 在這裏他簡直是說一樣出來，真的在這裏扇，在這裏潑，不可以相提並論，是啊，喂，這位洪英宗來到，增加兩地的仇恨而已，不是來講和的，是啊，我覺得他是一個妹來的，他是一個妹來講，就在這裏扇，我不是沒有交代，我交代了之後，我承認你很多，你又不肯，你這班人都不是人，就是會 令到人看到香港人好像很貪心，我要求他回公道，我被你剝了，沒錯，這件事真的，但我最討厭就是這個童欣申，我都知道，不是，你走出來說什麼，你說官話，你是不是做官，他不是第一次的了，上次在旺角被人駁執，那個傢伙，又是這樣，他又是說官話。<笑> 他當自己做官，自己是立法會議員，訓練一下自己將來是做局長或者副局長，他現在不是想做，他現在想做特首了，學習梁振英說話，我們關門，外交國家大事，出來大家不可以說給你聽，怎麼人都不能說，你這些就是保育黨，婆母分別，玩完一局又一局，昨天才被人騙出去買長生不老藥，今天被人騙出去買長生不老 你明白嗎，你這個陶謹申有沒有腦，陶謹申，我始終都不明白為什麼政府不出面，這些事真的會，你想想怎會689億你去出風頭，明知你死亡你下去火坑，你欣然跳下去還要出來扮得很享受，然後知死了出來兜巴蓋你，你都說這些人這樣是陶謹申，他回到菲律賓是這樣說的，你說人家是市議員，說人家是鵪鶉， 你知不知道那個姓洪的媽媽說什麼？香港政府，我代表菲律賓市長，堂堂一個市的特市來到香港，他又沒有人來見我，他們保安局長都不見我，找個鵪鶉市議員，還要是反對派，還要是反對派，那這個馬尼拉市的市長都是反對派的， 他是市長，他是總統，但他現在是市長，但他代表政黨都是反對派，我們反對派不同，我們這些鵪鶉大反對派是被打擊的，被打壓的，他也回到選舉做總統，你找一個年輕出來見我，還要找一個反對派，還要找一個頭耷耷的，眼濕濕的，大哥，你找一個這樣的人來跟我談 啊,幾好啊,我們玩了咯。但出曬風頭啊,同哥。跟住去出嚟出風頭,仲要好過癮,我覺得上個飛機。我落機我就玩你一波kick。冇錯,玩死你為止。玩死你為止,係揸著美港的有。冇錯。同哥在入邊,卡卡卡,同哥在你。哎呀,沒啦。沒啦,我知同哥點講嘢。Give me some face. Give me some face. $10 million, not big money. $10 million Hong Kong. Hong Kong dollars. Not US dollar. 喂,你知不知道在裡面這麼說話?喂,同緊身有什麼說不出?是啊,沒有聲音就在裡面。菲律賓是這樣,他們這些人說話很厲害的。是啊,這個姓唐的面懵心正。不是,他首先整個菲律賓民族說話都是很厲害的。因為我做記者的時候認識那個菲律賓外長羅慕洛。你都聽過這個名字,很久,很久以前。 見了記者說笑死你,他首先問你一件事,我記得一個笑話,他說你知不知道菲律賓賭場馬來拉的賭場,跟一般的賭場有什麼不同?我未過不知,他說有不同,他說我來過你們澳門的賭場,你們真是鵪鶉,他說你們,他說有投降的,他說我們菲律賓賭 never surrender,所以他們玩blackjack,不投降,永遠不切這件事,因為我們菲律賓人永遠不投降的。<笑> 這不是投降這是道歉大哥我真的明白陶謹申他又是筍爺明知生有苦他又是筍爺向虎山他就不知道明知生有苦他又不計較他總之一件事陶謹申很簡單他機會成本就是哪裡有風頭出去哪裡有鏡頭哪裡有鏡頭陶謹申會出現哪裡有風頭出陶謹申又會出現 哪裡要做事陶謹申一定不在你叫他上街這麼多年做立法會議員你有沒有見過陶謹申上街沒錯真的沒有的他上街未做之前上過街那麼大把了 陶議員是幫死者去講但是一整件事其實可以真的講的東西就很窄因為你是一個數來的那個數來講其實不需要講的那個數是一點一點可以計算出來他由多少歲他將來好像大班所說損失的損失來多少這條數是一攤出來就是的如果你是跟人講你變成一種 秘密談判大家在說什麼時候你走出來就好虧變成你如果跟別人談人家走出來就很多話說就是別人說你走出來就說所有的條件我們都是守密的有什麼好守密的數我攤給你聽我吃硬你就在那裡數這裡就是虧了如果我是陶謹申也不應該跟他閉門會議公開可以直接公開 根本不是相議的事我提出一個四個要求你只要怎樣說三文門說我要菲律賓政府正式道歉菲律賓總統正式道歉合理賠償懲處相關的人士保證以後類似事不發生這個我如果我是代表我就會提出這四件事書面我經常寫出來在鏡頭讀我這麼多鏡頭然後我就現在進去就三文門其實談一些細節而已就是企字道歉應不應該慢慢三文門但你沒理由 沒理由是三文門接受了閉面會議你真是做人陶謹申你不公開不公平不公正他經驗不夠他出風頭的經驗比任何人多他知道做攝石人他很厲害的做攝石人我當然認識他都是二青年我當時的深水埗探他那時候我做記者他那裡很多一流一鳳他做議員那裡辦公室樓上是徐錦三 因為租的關係租就是深水埗大角咀但我會贊成從法律觀點我會贊成根本就沒有秘密商議的空間絕對沒有因為你的要求提出四個要求要公平說對著鏡頭說走出來最過癮你這麼蠢我告訴你你不能說話你不能說話特別慘就慘了他有特首的經驗在前特首已經被人 你很容易以貌取人看少了很厲害徐錦申這麼繼續下去他職位不保今次一定爭不到任何東西民主黨已經賣少見少我告訴你大家可以打電話來 整個商討是不治的因為沒有需要閉門因為沒有東西是閉門我要求的東西很簡單我計算這條數我上到法院都拿到這條數沒得商議的這條數你賠硬另外所有東西都是 全部計算到手手腳腳我多少歲我還有多少年賺食有方法計算出來的以往那些很多事類似的事件工商已經全部計算出來了再說一次我們熱線的電話呼籲聽眾打電話來的是1831138要這麼清楚的答案當然了你報新聞很厲害不要啊頂啊不如現在報新聞行不行 你有沒有什麼新聞我認第二沒有人敢認第一好了因為去為香港釐定一條官方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因為正正做了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個都政治化相當政治化的社會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的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如果你 給市民的感覺你不是用人為財而是用人為親的今時今日你問一般普羅大眾市民是不是覺得我們的行會在運作那方面七國那麼亂盡這兩天盡辦法來到去多些去討論大家都在他各自能夠的範圍裡面看看可不可以收集到那個分歧早晚呼應 真的不出聲了六點三四分等你啊等你啊真的不出聲了我們的電話1831138我稍後會交麥克風給王國彤因為我在這裡不出聲免得有人罵我喂大伯昨天是啟德郵輪碼頭有一件盛事什麼盛事呢郵輪船賣案勁了因為昨天是第一艘郵輪這個郵輪的名字叫海洋水手號 就是以啟德碼頭即是以香港做武港而出發武港即是基地以香港為基地的第一艘郵輪出發昨天啟航所以是盛事本來香港去台灣是高雄的在今個星期六就會回來香港但是這班人要排隊有多少人你說一下整個行程今次有3000多名的旅客 有7成是國內的真可憐有7成是強國人強國人厲害了這班人很厲害你知道大家坐船你有沒有坐過船我有我坐過我知道你有船你自己有沒有坐過郵輪 未坐過郵輪你當然船是人坐過天星也坐過郵輪沒錯郵輪沒坐過國國同有船悶就抽肺的 不要說悶大家都知道我坐過我喜歡坐但通常下船上船是要排長龍的但是人們是很守秩序是慢慢還有拿行李都頭痛尤其是你走的時候你上船就沒所謂扔下行李幫你拿上船但你在房間有排停但你走的時候最糟糕因為你一起幾千人你走的時候最糟糕他就想分時間分房號 誰叫鐘落船你的行李就會在那裡挺你你要去找的有秩序一點但是是很花時間上船又要去過境又要吸引又要驗船票又要怎樣都搞一兩個小時去到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但是我們的強國人就沒有耐性的昨天好像說你打架打幾次我看到鏡頭所拍的頻頻開爭怒目而視自己有打自己有四五夜因為強國人打黑國人 沒有不跟香港不要關潮州佬說旗杆打死武山姜有會打你看到那些鏡頭真的嚇死你一動一下就很過癮那些人真的樣樣都不肯制正所謂你稍微攝過一過來 馬上送兩張你看看覺得是我去玩我還要等其實人這麼沒有耐性你知道坐船是很需要耐性的他不知道你想想連吳明林都不喜歡坐的你很需要一種耐性的旅遊這叫做悠閒的遊你還未上船就已經未落筆先打十

他沒有價值觀還有另一件事在內地你有錢是大了你是做官有權大了兩件事大了你有權通常有權就多數有錢你看到了入一個普通的屋邨去到深圳那些門口都看更立正有人進來要見禮你已經看到那種文化即是說我有錢住私人屋苑我今天在說豪宅普通 在深圳任何一個私人屋苑不算豪宅都要訓練那些保安員那些多數是民工站到直一直一有車進來有人進來就見禮他就是告訴你在內地有錢是大什麼所以他去到外國是這樣你講英國對我有個朋友剛回來他做酒店的 你知不知道酒店的人怎麼說的中國旅客全部霸佔了酒店五星六星都是他們住的他們叫China機為什麼叫China機呢就糟糕了你明白嗎現在英國都是跪地棄豬因為為什麼呢他們計算那條數每一個強國人去到倫敦每一個洗費是十萬元港幣哇這麼厲害 差不多18000磅左右厲害了8000磅左右沒有一個遊客有這麼多錢所以知不知道英國現在有一個叫Visa快遞將你簽Visa送到你家如果你是有錢人去你家辦英國大使館派職員拿了印上你寫字樓上門三分鐘搞定 這個英國人做得壞英國人不應該這樣沒有跪地氣柱賺錢不是這樣一視同仁你不是我給你氣柱實際主義但是你強國人你出去外面如果你是這樣財大氣粗的時候是令到人反感而且令到人 覺得你的形象真的很差隨口說一句麻煩對不起多謝 這是人生的一個禮貌做人的事情我讀書也讀過很多書讀過很多學校其實最重要是做人一樣東西就是在你人生處世之中你在幼稚園學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幼稚園學叫你洗手早上叫人早晨叫人再見這方面最基本的東西就是 What you learn in the kindergarten 是最重要的一句話，孟子懷齋，無慈讓之心，一句幾句的，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這些不是人，不分是非，無慈讓之心，一樣即是你不懂得禮讓，亦都是非人也，很嚴厲的無慈讓之心，你讓東西，我講個故事給你聽，真實的經歷，我就在中大上課，我曾經，我60歲重新入學，要搭巴士， 搭巴士那班小孩就不肯移動，一架巴士再少了很多人，我就要遲到，你明白嗎？一架巴士再不少人，我出去行駛行公義的學，叫人們出發，站著，有些人不知道我是誰，幾輛車都給我，人們聽我的話，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誰， 又不知道，這傻佬什麼事過在行駛大班的行公義呢，接著我學完這些人排回中間之後，我回到我隊的牌，我認著有個美女在我站在前面，那個美女說給美女的前面，那個美女說什麼，先生你不可以插隊的，我插隊 你看不到我這個維持秩序嗎？所以這些行公義心是需要有的，沒有是不行的，這件事其實這個社會沒有東西的，你多說一句來說，差很遠，正話我來這裡做節目，我又行了公義，不是行公義，完全行公義，我們那天車坐的士就在天橋那裡， 有一個大木，黑色的大木，五六隻牆，我們的車的士一看到它就立即要閃，幾乎領東西，但我心想，如果電單車這麼大的木，很大的木在中線那裡，容不然呢，我就叫司機說你可不可以通知台，他又沒有人理他，我立即打999， 打999姐姐好，我一會兒立即處理，因為我盡了我責任之後，我希望快點處理那個木，否則真的會造致交通意外，這些算不算行公義？張先生，我們電話是183-1138，大家可以打電話來的，其實吳明林你多說一些關於言論自由的事好嗎？ 好啊，即是關於你知道香港現在為何言論自由受到打壓的，由我們封麥的時候開始的了。我分幾個層面，最簡單就是從社會秩序，二是從經濟的角度，你沒有言論自由，你連什麼都搞不到，特別是貪污搞不到，原來貪污是很怕言論自由的。 貪污最大的敵人就是言論自由，即是有獨立而開放的傳媒，就是能夠制止貪污最重要的工具。你有貪污，如果貪污盛行就死了，貪贓枉法沒有人說他，這個從社會公義的社會運不運作到，國內為何他不能夠打擊貪污呢？他沒有獨立而開放的傳媒，最近那個什麼新報，那個離譜，報紙就跟他出頭的。是啊， 根本那件事是整件事不對的，你怎麼可以越境而且是拉人，這些不是刑事，是誹謗，大不了就是誹謗，拘捕了一個人回去剃光了頭，作囚衣，未犯罪，未判罪，已經剃光頭了，然後我不管他真還假，第一你這個公安已經不對了， 第二件事你幫企業出頭已經不對了，還有你不要屈打成招，直接是啦，你拉了，你要說黃國昌，還要對著，喂，這樣也不要緊，在中央電視台採訪他，去那個公安那個扣機樓室那裡，由中央電視台採訪，已經知道了，安排了，整個劇本你拿，打鑊你金的，還有中央電視台，然後你出去，你就說了，你說完之後我就放你了，我在電視台拍的，然後報紙道歉，我最慶的那件事，不是我最慶就那件事， 又是投書記器，現在最新還要查辦，因為他是《羊城晚報》的屬下的報紙，現在《羊城日報》還是《晚報》派一個專案小組去做工作，交代，即是說那個起題的副總編輯，即是說請，先生請放人，那個人 沒有的啦,沒有份份工的啦,一定解僱你的啦。那個人不知道。你整件事分析一下,你就知道沒有言論自由的可怕。可怕到極點。從經濟角度來說,言論自由其實就是做生意的人,就一定要很廉宜地開放得到公開的資訊。如果不是,譬如說,你的公司有什麼公股,什麼福祿,我不知道的。 那怎麼辦?我哪有公平的,大家不是一個所謂叫做...Level <是>都是基于言论自由然后自由的客观法治的精神出来的言论自由来说如果你是不要说受到打压有少少是障碍的时候其实这个跟我们民主法治来说已经是危害到和被盗而已以前那些独裁的统治者都知道 如果你有什麼事,為了維持自己的管治,就不讓你言論自由 講美國獨立的時候,英國不用說,當然是拉那些殖民者,拉那些出報紙的宣傳、煽動 My client is guilty 我客人有罪 He is guilty of telling the truth. 他的罪就是旁聽的市民拍掌,法官就肅靜,這個對白幾十年後,還在我腦裡面。My client is guilty. He is guilty of telling the truth. 哇,正啊,這個就是我們講真話,講真話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有罪的,講真話,非常艱苦,沒什麼運行,沒了言論自由,第一個拉你,我告訴你,你講真話,堅持講真話,堅持講真話,一定拉你,拉你怕不怕?拉也不怕,你拉我,我在香港為什麼不怕呢?我不怕死啊,怕死啊,怕死的人,我仍然相信香港有法治 如果當香港連法治都沒有,死得人多,而言論自由又沒有,就走路,沒有條件,沒有條件,沒錯,但是所謂的法治來說,一定要在言論自由的保護之下,才可以運作,然後可以運作,暢通無阻,一定是,我們對於言論自由這方面來說,我們其實 因為保護言論自由很多樣我們的法律上都是要配合這個去行的早前不是有一個說法叫新香港人我曾經為此而寫過一個名槍集講及到香港人的核心價值我說你認同香港這些核心價值你就是香港人沒有新舊之分雖然我們來自大家哪裡都有我說其實香港核心價值 最重要的是兩個,珍惜自由,捍衛法治 但是珍惜自由,捍衛法治,現在開始都不行了 一定要多樣東西,就是爭取民主 爭取2017年,有真的補選,有沒有篩選的補選 但是你如果今天看到左報,那兩份候選部嚇死你 怎麼說? 葉都是動佔中的就是因為他去台灣見過那個叫施明德那個人我都不喜歡施明德那個人一樣玩一樣但是他跟台獨沒有關係我都不理你為什麼可以去現在是整個省所有建制派排隊都是動他 你看看文匯大局簡直是一個項目，那個李詩煙更好笑，他用愛與和平反佔中，但我覺得戴耀廷好東西，這世界什麼人都有，有西施有東西，這句真的很認同，我非常認同的一句。你簡直是全力中央，當然了，出盡全力，都不是特區政府，是將所有輿論 所有的壓力全部就是指向這三條線，施明德，你叫施明德，現在先做什麼呢，就分化他們，就說戴耀廷因為他沒有去到，他沒有去台灣，所以就分化了他，說戴耀廷都認錯，戴耀廷都不喜歡，戴耀廷又不什麼又不什麼，李這兩個人一個叫做朱木，一個叫李卓人，李卓人沒關係，李卓人是大陸的。 還有這個陳建文，你將見台獨分子勾結台獨分子該當何罪，死罪難饒，坦白重寬，抗拒重嚴，現在坦白重嚴，因為坦白說不是不行，你一定要說是，如果坦白就根本不是，誰想搞港獨，有幾個瘋的。 有幾個瘋的都會搞，這兩位去見台灣那位人士，當然無疑他曾經從事過台獨，但我自己經常覺得是一樣事，你不要覺得別人去見就是跟台獨拉上關係，可能他 除了台獨之外，他根本還有很多人生的優點，他有自己的見解，有自己的論調，你一棍就打下去，就說我見他都不行，你就是變成標貼了一件事，這些簡直是上綱上線，這些就叫上綱上線。不覺意，一個佔中三子，見下一個外國人。 見下一個美國人，你死吧，你更嚴重啊，裏通外國啊，你還死啊，你試試如果這三個人出現在美國總領事館附近或總領事館的官邸或見到他在總領夏千福吃一頓飯，你死定了，不單止勾結台獨，還勾結外國勢力， 破壞香港穩定繁榮。夏千福找個同事打電話來給阿誰吃晚餐交換一下，你不過去你的命都沒有，當你特務怎麼辦，所以現在你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還有一件事是白色恐怖，現在最大說是白色恐怖，現在第一就不可以說真話，第二件事這個政府也是 禮崩樂壞，壞了，這個政府是甚麼政府來的我都不知道，這個是甚麼政府來的，我知道，垃圾政府，香港一淪陷了，都九成了，最令我傷心的不是說不明白我們這些道理，最傷心的就是我很多同事朋友讀很多書的都是這麼蒙塞的， 證明我現在一定告訴你，香港教制是寸盤失敗，仗義多是徒狗，有兩個臭錢，以為自己叫中產，我很同意曾俊華說他才是真正中產，什麼叫中產呢？不是，有一大屋住，有司機，有秘書，我們是基層，沒有後顧之憂，沒錯， 有退休金，還有外國阿美阿獲，他沒有，這些才叫中產，你人就形似形皮形似中產，然後香港這幫人在搞震，他都不知死這幫人，我經常覺得有形似形皮什麼中產，沒有耐，真俊華就是中產，有一個大家都值得想的事，因為我和大班走過去，就變成整班搞屎棍， 你在搞事和佔中三子，你在搞一些出來做什麼，但所有的事情其實這個世界上是爭取的，打官司也是爭取的，說爭取民選這條路我們什麼都做過了，上街請願，在報紙發表文章，簽名運動，絕食抗議，五居公投等等，什麼

幾百萬選出來的嘛，更加有更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他有人民授權，你選出來的話，我可能分分鐘一成百萬選出來的，是吧？現在都有人投票的話，那還威風啊？這樣選舉怎可以不包括候選權？他不理你啊，他2017年才是這樣，如果成功，一直下去2047都有這個制度，不會再加監改了，無謂又爭拗了。 我給你三個難產你選擇，我立即現在三個牌，四個電視任你看，有線，免費兩個，無線，給你一點，我想看王維基，對不起，我在聽，我們現在電話旁邊有位聽眾，王先生，我們電話是1831-1383,爭取時間，王先生你好。 喂，Hello，大班，Hello，三位你好，我想講幾樣嘢嘅，大班第一，我想做個confession嘅，其實我都唔係自己有，我嚟緊會嘅啦，因為自己少少嘅財務上面嘅咩啦，之前冇咁衝動啦，咁而家OK啲咧，咁嚟緊都會做5年嘅，非常好，多謝你，第二樣嘢咧就係我俾少少 挑戰大班，其實現在你的新節目表都定了，不過我覺得有個建議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公義、憐憫、講真話這些價值，其實我們現在這100個理念是很近乎一個宗教的，其實而我覺得香港也是很缺乏的，其實我覺得這些意念呢， 因為去為香港釐定一條官方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因為正正做了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個都政治化，相當政治化的社會，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的，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如果你每次給市民的感覺，你不是用人為財，而是用人為親， 今時今日你問一般普羅大眾市民是否覺得我們的行會是運作那方面七國五亂，盡這兩天盡辦法來到去多些去討論，大家都在他各自能夠的範圍裏面，看看可不可以收集到那個分歧。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明林、黃國彤。喂，黃國彤你好，回到風波裡的自由風，大班就撤退了，這個小時就我和你兩個主持，重複一下講一下我們的熱線電話 1831-1138， 歡迎大家上來和黃國彤 跟我和吳明林聊聊天，有一個新聞比較冷一點，大家都沒有注意，但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就是屋宇署的人員明天就是罷工一小時，好像是下午午餐的時候，目標就是因為抗議署方是勁削人手， 這個比較罕見一點，因為屋宇署經常被人指責不做事、不到目的、不做事各方面的事，例如很多現在所說的劏房、僭建、累積起來， 亦都是有些劏房直接在外面平台霸佔千多呎的劏房，還有工廠大的劏房都是容忍的存在，直接到前幾個星期，應該是差不多幾個星期前深水埗有一宗火災，然後有人命發生了之後仍然是視若無睹的。其實 很多市面上所說的潛建各方面，其實是目測你可以看到的，但是屋宇署是沒有做事。照政府現在是這樣的，譬如我發了一個遷拆令給你，有限期的，你不拆，不拆那又怎麼辦？不拆不要緊，我就找人來幫你拆。拆完之後，除了收回你的費用之外，還要收多你一個額外的行政費用。 現在有減到很少，總之數目是不夠的，理論上來說，你一說得對，政府會來拆，但我可以指給你看，很多地方的所謂的遷拆令存在四五年、五六年、十幾年都有，根本就沒有執法。當你遷拆令的deadline過了，你都不做事， 人家開始滅線你的制度，人家開始原來他假裝是假的，但他又有問題。我知道政府的困境在哪裡，他現在拆了，真的可以拆了，家人拆，住客拿去哪裡，住客沒有地方去，你去那些中轉屋又不行，你沒有那麼多位置，這不是一個答案。如果你說住客我不知道怎樣安排<笑> 而容忍一個潛建的存在，你根本是容忍那些住客一路付錢，一路在一個不安全的地方居住。但是政府現在就怎麼說，我又沒那麼多樓，沒那麼多屋，又要再排隊排隊上公屋，公屋不夠，所以政府一環扣一環，房屋政策環環都不行，環環都死， 那就變成助視這些所謂危險的僭建繼續存在，亦令到一些星斗市民最悲情的那些，貧窮的話是一直在付錢，但是住在危樓之下，而且很貴租，動一下都幾千元。那天我在電視看到鏡頭，真的飆了眼淚。廁所上面等著電飯煲， 我們真是自嘲其極，一個出入入的出口公司你不要混亂才行，但現在出口公司那裡放入口的東西，你真的命都沒有了，沒理由在廁所放入電話煲，但沒有地方放，你試想想在百多呎的空間之中，所有人生的大事衣食住行全部都在，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怎會不得悲情，怎會不得說很多人，然後說大家會家嘲屋閉，所有家庭慘劇很多都是因為環境迫成。我對政府這種視若無睹的政策來說，我是不可以容忍的。 要想想辦法，就算在房屋未有之前，我曾經試過想過這個問題，房屋未有，那怎麼辦呢？其實是有一想的，我試試這個白話行不通，那些人為什麼要住在市區的劏房呢？ 理由就是因為它工作的地點就在市區，交通費，我不知道不住在深水埗，你說得對，交通費，交通時間就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就算走西邊那條公路，很快的，一聲就10多分鐘就由西邊去到長通門了，這不是一個大問題，但費用真的貴，一程巴士費用你知道多少錢？20多的，20元。 來回就40元，而且你說的是一個人，如果一個家庭普通來說三四個人，他根本的交通費用已經去了百多元，沒錯，是說了一天而已。我覺得政府現在應該要考慮，你說補貼貧窮線以下的人，你說明補貼補貼交通費才算什麼呢？譬如說新界出來的什麼線，總之 maximum 我只能夠收這麼多錢有些通常計巴士的收費是按照距離收費的我說那麼久了好你開按照距離收費但一收到不知道多少錢就是私領來的在一個頂來的譬如說舉例十元最多不要超過十元你這裏有些什麼就政府補貼一程就政府補貼照找白通都現在那些給十元你原來失多少政府給你多少這些才有效你香港政府其實不是那麼難當家作主因為有一件事就是你財政充裕而且倒水倒了這麼多浪費了這麼多剛才聽到電話 我再提一提電話號碼是1833-1383 那些泛民就去販毒了香港現在就是藏毒那麼多港獨的人在香港那些就是藏毒分子現在全部是港獨的了現在你可以將他無限上綱可以這樣說 最好攻擊你賣反賣民族主義最好攻擊你是啊最說的屠謹申他不是出風頭出風爛啊真的阿爸爸是出風頭不是出風爛啊有排搞還有我們現在講來講去都是我們佔領中環那些就是講香港普選他們現在我看報紙那班人出來登報紙出來講那些反對佔中那些實在他們才是佔中 他佔中共的好處所以全部都有好處我們佔中都佔中共佔中的就是為市民他們佔中就為自己佔中國的好處佔中共的好處你一定是佔中的就是說郭兆明更慘他說叫我們不要飲水思言我一聽見就火都來了因為六幾年的時候我回大陸 穿白條褲回去帶油回去整個腳都傷了在深圳的徐褲一過了關去徐褲我們那些資助大陸沒有說他說叫我們飲水輸血你當然啦你那些花花你那些賣那些什麼你那麼多自由人士來光顧你他穿了就做啦沒理由這樣說他的錢就找到嚇死你了沒錯你那六幾年你問他沙沙在做什麼 我們那時候燒米大陸即是那些寄油、帶東西回去那些都沒有人說那些袋子用的用來做袋子用的用來用的用來做袋子用的袋子用的用來做袋子用的袋子用的用來做袋子用的袋子用的用來做袋子用的袋子用的用來做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子用的袋 我們帶美加靖用美加靖牙膏都比較罵他喜歡美帝的東西他帶美國美加靖回來美加靖都在大陸出的要高露潔那類高露潔顧寧祖顧寧祖 喂，傾到你先，學生。 我自己是這樣的，我覺得是何先生指出佔中人士去跟台獨人士接觸，其實你一定要看看大家交談的內容是什麼事。如果你經常都說接觸什麼人接觸美國人就是接觸台獨人士，可能就是什麼 我是回教的，我又喜歡射擊的，你一定是，恐怖分子，你一定是，你有信回教，你有射擊，你不是阿蓋達，一定是那些信徒，所以你這樣標籤是一個很差的，又午夜拜什麼的，一定是那款人，我拜，我和射擊不是表示，我是恐怖分子，另外一樣飲水思源，我們大家都飲水思源，但是大家看看，我們喝的東江水，我們給的錢不是少。 你這個世界都沒有免費午餐，你們沒理由白做，跟我們起碼車腳什麼都要啦，但我就覺得譬如說可不可以有一部分的低收入家庭，一些所謂的不是說入息那麼高的收一季的，而且你近來推出的另外一個新的台收費台，很吸引，變成你們一季我們收250元，很多人都能夠得起。 我覺得就很傷心，你只有2%的人支持其他人去聽這個節目，但我覺得如果你250元一季，三個月的，大家都可以考慮。他行政的成本就無可否認會高，因為他現在推出的優惠是怎樣呢？你除了收聽自己有台 加上兩個台的重溫，這三尾東西加上是一千元，一年，即是有這樣的優惠。你250元一季，你就加上那個，可以的，但他收四夜了一年，因為很多人都出了上班未必可以聽，通常很多人都聽重溫的，變成你250元一季其實不是 一季250元，一季250元，三個250元，那我們兩個加起來。也可以的，給一個常行指示給那個銀行，總之我每季我各250元，我不是一次過給，我分四次給，只要我簽了一個standing instruction，常行指示，可以的，有想法，因為不會增加很多行政成本。我覺得2%真的太少，10萬人like，只有2%人去支持，那幾萬人其實我們覺得 有很多人都覺得不好意思啦，起碼節目都有費用啦。要時間車費，聽中群又增加了，變成我們又可以多些聽到收費台和重溫的，你250元一季其實我覺得好像收電費，我覺得挺好的。多謝你Steven，尤其是經濟上有些困難，如果不需要增加很多行政成本是完全可以考慮的，因為你收四夜你行政成本高嘛。 但你的credit card有什麼，如果整個什麼我不太懂，不如standing instruction給銀行，一次過一路捐錢，一個月捐了100的，一路捐到不記得為止。 明白，剛才第一位聽眾說了一件事，我自己覺得相感，因為第一句說我要首先confession，我要自首，我沒有交到費用，因為經濟的問題，其實你能夠說出 我們已經達到目的了希望多些聽眾支持一下你想聽一些我自己做了電台這麼久我覺得現在所有這麼多台唯一講真話是這個台其他台是沒有的了已經是在一個族流之中你想見有一點滴的清水來講最多的台就是叫交通差台交通差台以港台為代表 甲講的月港,胡先生,多謝你打電話來,胡先生,你好,兩位好,我想說說強國的問題,其實主要根源都是教育問題,已經60多年沒有教育,連自己中文字都不懂。 殘體字也不算,不算是中文來的,教育的問題令到人們這樣,他又窮了太久,那些人太極度自卑,在極度自卑的地方突然有很多錢,所以就搞到,一放他出去就發瘋了,就好像這個World War Z那套電影,Brad Pitt那套,喪屍就瘋了。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中國人怎會不愛中國人但你去到其他地方譬如去到泰國各方面你真的要低頭看到同胞真的很過份不好意思你叫人按摩揼骨你真的客氣一點那種藏勢粗那種嘴臉當人不是人 但有一件事,我們現在回大陸,有時你不用這種態度,沒有人理你的。譬如舉個例子,在茶樓,我們叫,喂,伙計,真是很聲,真是入口,我們來的。接回有個break,答半,不好意思。因為去維香港,你定一條官方的貧窮線,其實很多地方都沒有。 因為正正做了這份工作就明白到在一個相當政治化的社會是會為政府帶來最大的壓力但我們都願意這樣做如果你每次給市民的感覺你不是用人為財而是用人為親的今時今日你問一般普羅大眾市民是不是覺得我們的行會在運作方面七國這麼亂 盡這兩天盡辦法來到去多些討論大家都在各自能夠的範圍裡面看看可不可以收窄到分歧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明林黃國彤 好了,黃國彤,我們繼續封波裡的自由風,在這個break之前,胡先生在電話跟我們講緊,在大陸飲茶的經驗,胡先生,請你繼續講,講一下下決,你叫極力,即是我們香港方式去叫他們,沒人理你的,你要很大聲,大聲,呼人,這樣才有人走,怎麼講啊,要怎麼講啊,要很大聲, 粗聲粗氣大聲叫國語還是廣東話國語尤其是在廣州大喊一聲呼人很兇就走過來了其實我想說什麼呢其實這個教育問題香港的家長應該小心一點因為現在你香港的學校其實是很多在教國民教育包括有些國際學校 他們要教輛仔輪流做升旗、各樣的東西如果家長不小心看實就出事了最後新的一代的香港人都變成上面的人一模一樣你變成上面的人就好像那時候那個小女孩被車撞到那個閉路電視拍到幾十人走過都不理最後就是那些人了 其實香港對國內應該有一個好處即是自由行他們下來看看我們香港原來是很講禮貌的很講禮儀很有規範的希望這些東西潛移默化終於有一天在國內開花結果而不是那些這麼粗野的文化盛行為有錢 不是等於一切啊胡先生是吧我想知何之清人壽幾何等我們死都未見到這一天真的不是應該見到天安門的毛澤東我將變成NDV和我就行了我只是覺得有機會了這個世界上永遠是潛移默化很久潛移默化來講移風易俗最氣頂的就是這樣我們中國是禮儀之邦受這個儒家文化 幾千年又孔子到現在二千五百年怎會搞到今天這樣呢真的陷阱變成喪屍World War II老胡談論這裡先好嗎多謝你下一位聽眾陳先生陳先生你好你好我姓陳幾位好我想說四件事不過很快第一就是想跟黃國鴻先生講講希望他 對著麥克風和大聲一點我怕聲響我怕聲響有些聽到有些聽不到第二就是呼籲一下聽D100聽D100的朋友盡量支持一下D100做自己有我做了希望可以溫和一點第三就是國內的人就是 都是要時間沒得好說的了好像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情況當然不要失禮昨天在大陸回來才踩火車屙尿還有一件事叫尿片整車人都不知道說還是不說說開聲一定要直斥其非因為他變成不會了你是 大小朋友他認失碎嶺你應該我覺得你有一件事叫尿片你給他纏著尿片那些不要緊我最主要就是想說菲律賓那件事我希望民間可以做多些事不要靜了不可以依賴陶謹申去做事我不知道他想怎樣其實菲律賓那件事 我第一覺得從法律角度來說絕對是沒有商量的餘地因為你所要求的賠償 他現在說得過100萬美金接著1000萬他是給所有的人 他是給所有的傷亡者各方面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你計算數出來放之四海皆準 因為這個是一個judgment 即是賠償的標準實際是以往有成例的很多成例如果是關門說你是虧了頭著我覺得你應該不是跟他說已經不需要跟他說你是制裁他們了開始要制裁你需要跟他說你跟一些不講法律不講道理的人你跟他講道理是浪費制裁你想著至於這個六百九政府幫你制裁你都不要想了民間制裁都可以民間制裁很多事情 我朋友就勸他不要去菲律賓我就一定不會去危險太危險了講到這個先好多謝你多謝謝謝然後我的聽眾應該來自溫哥華阿Ken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T100 做多一點的? 我有些困難的因為有些難言之隱因為我在另外一台有工作做的這個星期二另外我近期的志趣其實去了另外一範疇我其實想用未來的三至五年的時間寫一本書就是我人生的所謂壓卷之作 這本書我講近500年來中國和所謂西方為何分歧會越來越遠呢還有很多東西 不要衝大家來這裡<笑> 因為國內沒有法治，沒有法律，要靠空、靠惡，如果不是有法律就法律解決，上面你不可以靠法律解決的，一定要靠惡。你這樣吧，下一位聽眾就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Hello, Mr. Lee, 你好。 是你好啊，是李先生。首先，各位主持好啊，多謝你打電話來。我從來沒有打電話上去這些封煙節目，因為最近看到香港都非常緊張。首先，我覺得很感激你們的主持，你們都憑良心做事，也願意抽到這麼多時間出來為香港貢獻一些真正確的價值觀。 其實我們每一天在電台、電視也好，甚至乎有多少市民也好，其實香港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了。政府不斷地試探市民的底線，可以推翻方面來說，就是看市民的接受點去了哪裡。今次那個電視發牌其實不關乎是否發牌的問題，是一個現在政府 一個正常的行政手段、正常的運作都沒有了。現在他擺明告訴我們，我就是這樣的了，不告訴你怎麼解，不接受，都是A餐。我每次出來，我聽到梁振英或者蘇錦良的說話，這是無賴的說話。 他最初說的是有司法覆核，我們不能說的，現在沒有了，沒有都不能說的，這正正是無賴的表現，絕對無賴的表現。如果我想告訴香港市民，如果我們還是奉行我們以前一貫下來的自由社會，一個有制度、有司法、有規有矩的社會，我們真的今天要走出來，告訴政府，我們真的 接受不了，如果今天的市民你們還不醒覺，還可以卡住不理的話，那你就接受這個改變，是實力的。我很感激你們，真的很感激，現在好像你們這類，不只是你們幾個，是這類的人，他們付出他們無窮的代價，被人責難、被人罵、被人說，OK，搞定香港，其實壓力是很大。 真的，我知道你壓力很大，亦都是有時候彼此掙扎，為何我要這樣做，但正正就是這個社會還有這類你們這樣的人，香港還有一點希望，其實沒有的，其實我覺得香港是沒有希望， 希望大家多點支持， 是沒有的，很難，因為你看整體香港社會的人都個個都是老實說，自己你自己，香港人自私的， 個個扮睡覺， 燒不到自己不痛，不會出聲。 但是你要知道到你痛那天太遲了，已經太遲了，李先生，是不是這樣說？我跟你說，香港人是一些很典型的，你不要說我們中國人是什麼文化，香港人也不聰明很多，說真的，香港人不聰明很多，你不要以為香港人很聰明，香港人是一些很自私、很自我、很怕事。 很講求利益，總之他有好處，他就會，你看林鄭月娥那時候的樣子和現在的樣子是兩個樣子，有利益就蒙蔽所有事，什麼都不說了。我們不敢罵他，到我們去到那個位置，我們都會這樣，不出奇，每一個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你看現在就是議員去睡覺。李先生，我自己就這樣想，我覺得心是不死的，我覺得是。 好像李先生你這種人是存在的，如果為了我們香港人的利益的時候，在這個為了我們自己香港人利益的大前提之下，其實香港人是應該站出來的，站出來是不容易。 絕對壓力很大， 你這種人是很慘的，是 沒運行的， 不要以為我們看到你們是沒運行的， 沒運行的， 因為只會罵，因為好處我同你，就算是爭取到任何事都好，就算今天爭取到政府出來道歉，政府出來不要說發多少牌會重新考慮，沒有人會記得這種人曾經出過力，沒有人會記得他們拿了他們應該有的東西，拿了了多謝都不會跟你說一句，他們不會說黃國棟以前是怎樣，或者誰怎樣，沒有的，大家都不記得的，香港人遺忘對自己有益的東西很快，一旦不記得， 很重要，最重要是一件事，守住那條線，守住那個公義， 香港人到最後 站出來， 什麼都沒有來說， 做回個有腰骨的， 自招， 咎由自取，真的，咎由自取的， 你說得很好，李生，你說得很好，很多謝你， 很坦白告訴你們，真真正正我知道你付出的代价很大，不是少的，这个大到没有人会感觉到的，即如果不在你们那个里面，没有人会身同感受到你们那个即是说那么，其实是很难，你明白，没有 处的，最多的一个评语就是说，你这帮人愚蠢的，愚蠢的，我们没 什么问题， 紧要的，李生有你这句说话，有呢啲番说话， 冇 紧要啦，够噶啦， 够 晒， 你明 唔 明啊？你哋有你嘅呢啲 好大嘅鼓 励，香港多一个多两个都好啦，但系香港人幸福，真嘅。 系啊，就叫多啲人做自己有啦，唉。多謝你，李生， 多謝曬李生， 傾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位听众咧系来自澳洲嘅潘先生 ，Hello Mr. Poon。 系阿吴明林你好， 你好， 你好，系好开心可以同你哋倾偈， 好啊，倾下偈，系啊。 我想讲下啊，都头先啱节目开始咧，听到大班讲咧，商台封麦事件咧，咁都大概系11年之前啦。咁我有几件趣事咧，就系咧，嗰时应该系8月头咧，就大班咧就俾人封麦，我记得系。咁我当时咧就喺纽西兰嗰度咧，咁好好彩咧，我哋去到一个曼谷，你知系边度啦？系吓，即系嗰个山个酒店度。我哋喺个酒店度咧就撞到。撞到阿梁振英同佢一家人，佢啱啱喺度度假。系啊，咁真系好啦，因为嗰阵时冇乜人咧，咁我哋成间酒店咧系得我同埋佢一家人喺度 住啫。咁你咪成日问佢点解封麦啦？ 晚餐啊，系啦，晚餐、早餐啦，又一齐啦。咁啊，咁诶，即系开见佢见到我见到佢嘅样好愕然啦。咁啊，晚餐咧，佢即系。大家雖然坐得很近，但是講啲嘢都好細聲嘅，咁佢可能會驚我係狗仔隊。咁但係咧，我有譬如一句咧，我好記得嘅咧，就係咧，可能特登講俾佢聽，無啦啦講即係食下飯，佢就話：，大班俾人封咗麥喎，同佢老婆講。 哦，作惡言狀。 係啦，咁我同我朋友喺度笑啦，咁啊，呢句嘅特登話俾我哋聽嘅 啦。 咁你要表示聽到喎，你要幫忙睇， 係啊係啊，冇理由全程係一句嘢聽唔到佢講嘢，嗰句嘢咁大聲噶嘛，係 啦，唔係佢即係話俾你知，我都唔知噶，我都覺得好愕然啊咁啫，其實係咁樣。 係啊，咁但係呢個嘢真係，即係你我聯想起咧，呢個人咧真係好奸啊，係。 好攻心計。 是啊， 你都不放 過，我是一個普通的小市民，你說給我聽做什麼，不過我都淡笑， 多謝你， 大班是被封咪8次， 他都忘記了7次8次， 他自己是到現在來說，他還站得那麼穩的話，其實他的童真和他的可愛地方是 是 值得我们是老友记，老友记不用讲嘢，是一句。 OK， 下一位听众就是郑先生，是吧？郑先生你好， 喂你好， 系 你好郑生， 请讲郑生系。 哎呀，黄议员，阿明林， 系你好， 你好。 咧就我想话听咗咁耐咧，就话有关阿涂谨申啲嘢咧， 系 其实香港咧，你揾阿689咧，成立一个咩菲律宾谈判。委员会就请呢个平洲咩嗰个乡市委员会主席啊曾树和嗰啲做谈判专家 好啦，劲啊劲啊，呢个 就得啊，嗰个 得啊，系啊， 个文斗冇有冇斗啊嘛， 系啦，冇错。 哇，你话涂谨申咧，话俾咧，佢见到我都眯埋噶，涂谨申， 啱啊， 好得意啊，嗱，你唔好介意啊，我啊坐轮椅啊，四肢伤残 ，OK。 咁有次我喺佐敦道見到佢咧，佢係扎睇唔到嘅。 哦，咁樣。 我都覺得我高個頭啊，佢喺嗰度擺酒啊，佢個咩 辦事處開幕，這些人一做了議員之後就這樣，或者他有心服務市民，有見識，我都想說找黃律師幫忙，我也是黃大仙區，黃律師為何你不在東九龍選做議員，等我們選都沒得選。 很多好人的，這個世界上很多有心人，很多有心人士，我知道大班對阿土的觀點是怎樣，阿土他現在做的都是實際的事，不過他很懂得鏡頭，這個是真的，他做得缺絕，不過有缺絕，我想你看看幫我們看一下，有一個叫做運輸署出的，叫 司機接載殘疾人士泊車證明書，他就推出了，就新推出的，他又沒有跟領匯合作，領匯就將所有的接載殘疾人士泊車優惠就取消了。領匯真是很黑人憎，我就拿了證就沒用了，我這幾天又打電話給申訴署，又跟領匯 談過，你沒辦法了，運輸署說優惠擴大了，之後他因為估計不到要給多少優惠，所以就取消了所有優惠。這樣也好，這個不是人說的說話來的。是啊，打去張超雄議員，他經常找我們殘疾人士去出面的嘛，但是他能夠回答我，什麼都不知道，了解一下初初那些助理。 鄭先生，你留下電話，如果我是能力，我是有不值的，我真的有力有不值的，我一定幫你轉介，可以做到事。 你可以在這裡或者談談這件事，這件事是社會部的。 稍後黃律師幫你跟進一下，他在區議員的身份，問問領匯是怎樣。多謝你，鄭先生。 好的，多謝你，留下電話給我。 他有的，我來我出車。下一位是韋小姐，韋小姐你好。 我就想說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香港人你有知識好沒有知識好，你有錢好沒有錢好，近日看到一個你會打冷震很害怕的鏡頭，就是那個大陸記者那件事，為什麼你還不醒呢？即是新快報，由那個心打爛震打出來，我不管他有沒有罪，一拿出來這樣的樣子都可以，有沒有理由？越跨境就拘捕他，然後剃光頭戴手扣，跨境不要說，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完全沒有說法律，完全沒有說程序，什麼都不說，這樣的情形之下出現在你們的眼前看到的鏡頭還不怕？即是我不理誰是誰非，為什麼你們香港人還不怕還不醒？你很有錢又怎樣？你很有錢又如何呢？沒有法律之下是這樣的，你不怕嗎？這麼大的國家會這樣給你看到，你不怕嗎？ 是啊，直接上演了，活生生地看這面，法律是什麼？法律是垃圾，最近真的沒有，我覺得沒有東西可以怕得過這件事。不過這些東西其實都在上演著，但是它不是那麼清楚被你血淋淋看著，這些東西清晰一點。你聽就聽得多了，是吧？韋小姐，所以這件事來說是帶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真的要守住一國兩制，真的要守住這個兩制。你憑什麼守？但另一方面來說，就是 我亦都開始想一國兩制，如果你的對手是共產黨的話，你怎麼守啊？你想守啊，但是兩件事就是什麼，現在發牌不發就不發，要我解話嗎？不解就不解，有沒有司法覆核，另外一回事。你香港人自己搞而已，特區沒什麼可能，你香港人那些有識之士、聰明人， 那些有名譽地位的人，你為什麼不向國際求救呢？你跟大陸說什麼都你自己說沒用的，我就沒有知識什麼。好，我講第二件，那件事不講住，我就希望大家就不要口爽荷包粒，真真正正要做自己有。我四月份已經立刻做了自己有，我本身那個環境就不好的， 我兩夫妻都在幫忙，我們本身屬於每天買多少錢送都要計算的那種人，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問題，最重要就是為自己有個平台，你不是為什麼人你出錢，是為自己而已。 你想不想聽到真的事情，你想不想知道真真正正的事物。 希望你們的錢，即是你們能夠買送錢你都算，但你仍然是那點滴你肯做的話，我感激你們所有的主持人，因為你們所有主持人來主持了之後，對於香港地政府都沒有好東西給你們，沒有了，所以我很感激你們，我出少少錢是為了自己，接下來那個重溫給錢我都會給，但我的困難就在這裡，就因為我本身沒有什麼讀過書， 因為我本身不懂字，我都不早你多久，不懂字是不要緊，最重要是懂字，真的去知道人是怎樣，用這個電腦容易的，不容易的，因為我本身我在香港大，當然我就最大的，我今年都六十多，有沒有小孩教你，要找小孩教的，我怎麼說，我一個十元仔去了另一裡工作，叫旁邊的年輕人幫我忙。 我這裡差不多都是老人村，因為這個電腦很多東西玩的，我另外一方面我自己都是還要做一些比較低下的工作賺錢，工作沒有低下，工作沒有，但是我都會盡量去學，但是我是真的衷心希望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30萬也好，20萬也好，10萬也好，真真正正要付錢，真的，因為你想想大班，幾十歲了，這樣被人家攻擊性，他將自己所有的錢丟下來，他還由朝做到晚，對，剛走了，7點才走，你說多慘呢，是吧？ 我希望大家真真正正要做到這一點，我想留下分多鐘聽下一位聽眾，多謝你，多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他以為那些人散了之後就不是人了，是的。另外本來只有很少時間，不過我想說一件事，其實你們對大陸人，我也是我都會回答國內的，有少少誤解的。國內人廣東省的人都會有讀過書、有文化的人都很守望相助，很和諧、很寧靜的。是的，這件事就不是他們，還有一件事他們賺到錢的人，每個王之鋒、每個以為他官商勾結， 沒有那麼多官商勾結。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敏。 D100 還聲於民，還聲於民。